中山孝王兴，建昭二年立为信都王，十四年徙中山。成帝之意立太子也，御史大夫孔光以为尚书有因即王，兄中帝即，中山王元帝之子，宜为后。成帝以中山王不才，有兄弟，不得相入庙。外加王氏与赵昭仪，皆欲用哀帝为太子，故遂立焉。上乃封孝王舅冯申为宜乡侯，而亦封孝王万户，以慰其意。三十年，薨，子看嗣。七年，哀帝崩，无子。征中山王看入即位，是为平帝。太皇太后以帝为成帝后，故立东平司王孙、桃乡请侯子成都为中山王，奉孝王后。王莽时绝。赞曰：孝元之后便有天下，然而世绝于孙，岂非天哉？淮阳献王，于是诸侯为聪察矣。张伯幼之，积献无道。诗云：贪人败类，古今一也。